Hello，你好，我是李超。今天我分享的主题呢是如何通过 Web2TC 实现实时的文本聊天。Web2TC 不但可以让你进行音视频通话，而且呢还可以利用它来传输普通的二进制数据，比如说利用它来实现文本聊天啊、文件的传输啊等等。Web2TC 的数据通道就是专门用来传输除了音视频数据之外的任何数据，所以它的应用呢是非常广泛的。像这个文本聊天，对吧？文件传输、远程桌面、游戏控制、P2P 加速都属于它的应用场景。而文本聊天和文件传输这类应用呢，大多数人能够想到的通常是使用服务器中转数据的方案。但 Web2TC 则给我们提供了另外一套方案，就是 P2P 的方案。也就是说，通讯的双方可以直接进行数据传输，这样就大大减轻了服务器的压力。当然了，Web2TC 也可以使用中继的方案，这就需要你根据自己的业务需求来进行最终的判断。这个 Data Channel 就是 Web2TC 中专门用来传输非音视频数据的类，它的设计实际是模仿了 WebSocket 的实现，使用起来非常方便。关于这一点呢，我还会在下面的 Data Channel 事件这一节中呢向你做更详细的介绍。另外， Data Channel 支持的数据类型也非常多，像字符串、blob、area buffer 以及 area buffer view 都是它支持的对象。实际上，关于这几种类型的联系与区别，我在前面的第四篇文章中，把采集的音视频数据录制下来，一文中呢，已经向你做了详细的介绍。如果你现在记不清了，可以再回去回顾一下。Web2TC 的 data channel 使用的是 SCTP 这种协议，也就是说 Stream Control Transport Protocol。那接下来的这张图表呢，展示的就是 TCP UDP 以及 STCP 这三种不同的协议，它的传输模式下，对吧，数据的可靠性、传递性以及流控等信息的对比。那 Data Channel 呢，是既可以工作在可靠的有序的模式下，也可以工作在不可靠的无序的工作模式下，也就是说 STCP 是可以在这种两种模式下进行选择的，那就需要你对它做一些配置。那下面呢，我们就对这三种模式啊做一个大体的介绍。那第一种呢，就是可靠性的这个模式，可靠有序的模式，也实际也就是 TCP 的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呢，消息可以有序的到达，而且是非常可靠的到达，但同时呢也带来了额外的一些开销，对吧？所以在这种模式下呢，消息传递的速度是最慢的。好，第二种模式呢是不可靠的无序的模式，也就是 UDP 的模式。在这种模式下，不保证消息的可达，也不保证消息的这个顺序，但是它没有什么额外的开销，所以传输的速度会非常快。那第三种呢，就是 SCTP。 SCTP 实际是位于可靠有序模式和不可靠无序模式之间的，也就是说你可以对它进行一些配置，你既可以把它配置成可靠的，也可以把它配置成不可靠的，这就根据你的这个业务需求来做这个最终的决定。那所以这个说明中啊，也可以看出 SCTP 还是非常有优势的，对吧？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看如何配置 Data Channel。 在创建 Data Channel 对象之前呢，首先我们要创建 Peer Connection 对象。对，因为 Peer Connection 对象呢是用来创建 Data Channel 对象的。那有了 peer connection 对象之后呢，可以调用它的 create data channel 方法，这个将 data channel 创建出来。具体的代码呢，就像我们文中展示的这样。从示例代码中可以看到啊，在创建 data channel 对象时呢，实际有两个参数。第一个参数呢，是一个字符串，也就是说给 data channel 起一个字符串的名字。那第二个呢，是一个可选项叫 option， 它的格式呢，就像文中代码所展示的这样。实际上 option 有很多选项，下面呢我就向你做一下详细介绍。那第一个呢是这个就是有序性 ordered， 那表示就是说你传递消息的时候或者是传递数据的时候，它是按着有序传递的还是按着无序传递的，对，这是可以配置的。那第二个呢，包的最大存活时间，也就是说这个包如果发生丢失之后可以进行重传，那么重传的时长是多少呢？就是这个时间所设定的。在这个时间之内，如果包丢了，我们就一直重传；如果在这个时间之外包丢了，那我们就不再重传了，就是这个意思。第三个呢， 表示包丢了之后重传的次数，实际与第二个它是很类似的，只不过第二个呢是按照时间来重传的，那么第三个呢是按照次数来重传的。比如说你设成最大传输五次，如果这个包发生丢失了，那你就重传五次之后还丢失，那这个时候呢你就不再重传了，对吧？第四个是 protocol， 也就是说是用户自定义的子协议。在使用 data channel 的时候呢，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定义自己的子协议。那么双方这个之间知道这个协议该如何编码如何解码就可以了。对，完全按照自己的这个需要去定义，这就是 protocol。那第五个呢就是协商。那如果它设置为真，就意味着你可以通过自己的方式在另一端创建一个这个 data channel。那么另一端的 data channel 呢与这个你发送端的这个 data channel 它的 ID 号是相同的，这样两个 data channel 之间就可以进行通讯了。那如果为 false 呢，实际就是说在另一端就不需要主动的去创建 data channel 了，它只要被动的创建就可以。那被动是怎么创建的呢？实际就是要这个处理一个事件，后边的这个文中呢我会做更详细的这个介绍。好，我们现在知道就是说协商的时候就要主动创建 data channel， 不需要协商的时候呢就被动创建就可以了。好，最后一个就是 ID。 那 ID 呢实际与这个协商是紧密相连的，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将协商设成为 true， 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就需要这个 ID， 如果协商为 false， 就是不需要协商的时候呢我们就不需要创建这个利用这个 ID。 在这几个选项中呢，前三个选项是经常使用的，但这里需要这个记住一点啊，就是说第二个选项和第三个选项它们之间是互斥的，同时呢只能有一个存在。对，你想也不可能既按照这个时间进行重传又按照次数进行重传，对吧？这在我们自己的实验的时候也不会这样做。下面呢我们再来说说 data channel 事件。 data channel 的事件处理呢与 WebSocket 的事件处理非常相似。那 data channel 在打开关闭接收消息以及出错的时候呢都会接收到相应的事件。当你使用 data channel 的时候，对所描述的这些事件呢都要进行处理，所以就形成了下面的这个代码的模板。在使用 data channel 的时候，那我们只需要按照这个模板逐一填写它的这个具体的实现逻辑就好了。那有了上面这些知识呢，下面我们就来看个具体的例子，看看如何使用 data channel 来实现一个实时的这个文字聊天应用。你可以想象一个场景啊，比如有两台 PC 机，那我们将其中一个称为 A， 另外一个呢称为 B。 用户打开浏览器，在每一个页面上啊显示了两个 text area， 也就是两个这个文本这个区域。那这两个文本区域的作用是什么呢？第一个这个文本区域呢是用来输入这个聊天数据的，那么另外一个呢是用来显示对端发过来的数据以及你发送的这个数据的这个文本的，这样就可以看到它的上下文了，对吧？就像这个文中所展示的这张图。那在这张图中呢，上面这个文本框实际是展示所有内容的，下边这个文本框呢是用于你输入文本内容的，最后这个按钮 send 就是你可以将这个内容发送出去。当 A 向 B 发送消息的时候， JS 呢会从输入框中提取文本，然后通过 data channel 发送出去。实际上啊，文本虽然是通过 data channel 发送出去的，但最终呢还是通过 peer connection 这个进行传输的。对，同样道理， B 向 A 发送文本的时候呢也是按照这样一个流程。当 B 收到 A 发送的这个文本数据之后呢，实际上还需要 data channel 对象来接收文本，最终呢展示到这个我们的显示窗口中。对于 data channel 对象的创建，主要有 inbound 协商和 out of band 协商两种方式。那么下面呢我们就对这两种协商方式呢做一个详细的介绍。那首先是 inbound 的协商方式，那这种方式实际是默认方式了。那什么是 inbound 的协商方式呢？我们来举一个例子，假设通讯双方中的一方啊调用了 create data channel 来创建了一个 data channel 对象，并且呢将 option 参数中的这个协商字段设为 false 了，那通讯的另一方就可以通过他的这个 peer connection 对象的 on data channel 这个事件来得到与对端通讯的 data channel 对象。 这种方式呢，就是 inbound 的方式。那 inbound 的方式到底是如何工作的呢？我们来详细讨论一下。那首先呢 ，A 端通过调用 create data channel 来创建了一个 data channel 对象，对吧？之后呢 ，A 与 B 之间进行媒体协商，交换 HTTP 信息。那协商完成之后，双方的这个连接就建立成功了，对 ，A 就可以向 B 发送消息了。当 B 收到 A 的消息之后呢，会触发 B 端的 onDate Channel 事件。这时候 B 端它的处理程序就可以通过这个事件的参数来获取到与 A 端通讯的 Data Channel 对象。哎，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 B 端所创建的这个 Data Channel 对象与 A 端所创建的 Data Channel 对象是具有相同的属性的。所以当双方的 Data Channel 都有了之后，就可以进行双向的通讯了。这个方法的优势是什么呢？就是 data channel 对象是可以在需要的时候创建的。什么时候是需要呢？就是说当对端的数据发送过来之后，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才需要 data channel。所以就是在需要的时候来创建 data channel。所以它不需要额外的这个处理逻辑。这就是 inbound 的它的这个好处。所以从这个整个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啊，其实只有一端是调用了 create data channel 这个方法来创建了 data channel 对象，而另一端呢是被动的，对吧？是收到了这个 on data channel 这个事件之后，从 on data channel 这个事件中获取到的与对端通讯的这个 data channel 对象，这是 inbound 的。那第二种呢是 out of band 的 data channel 对象，还可以使用 out of band 的这个方式呢进行协商。对，这种方式呢不再是一端调用 create channel， 那另一端监听这个 onDate channel 事件了，而是双方都同时调用 create data channel， 同时创建 data channel 对象。也就是说你有一个 data channel 对象，我有一个 data channel 对象，那他们之间是怎么联系起来的呢？就是通过一个 ID 来绑定的。那这个 ID 呢，实际就是在创建这个 data channel 的时候给它传入的这个option 中的一个这个属性，就是那个 ID 属性。那么这个 ID 呢，双方必须是相同的。比如说你的 A 端设置是 0,B 端呢也必须是 0。那 A 端是 1,B 端也必须是 1。所以它的具体步骤呢就像下面所描述的。那 A 端呢调用 create data channel。那给它这个选项呢就是协商为 true,ID 为 0, 对吧 ?B 端也同样的调用 create channel。也同样的这个参数，双方交换 STP， 就是进行媒体协商。那连接建立成功之后呢，通道就可以被立即使用了。所以这里啊，最关键一点就是这个 ID 必须是一致的，这是需要说明的。这种方式的优势呢，是这个 B 端不需要等消息发送过来再创建 data channel 了。所以双方发送消息的时候呢，也不用考虑顺序问题，谁都可以先发数据。这是与 inbound 方式的最大不同。那这种方式呢也使得应用代码变得更简单，因为你不需要再处理 onDate channel 这个事件了。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呢，你选的 ID 呢不能是任意值，这个 ID 值呢是从0开始计数的，也就是说你第一次创建的 data channel 它的这个 ID 呢是 0， 第二个呢是 1， 那依次类推。所以这些 ID 呢只能与 WebRTC 实现协商的 SCTP 的这个流数是一样的。对，如果你使用的这个 ID 太大了，而又没有那么多的 SCTP 流的话，那么你的这个数据通道呢是不能正常工作的。了解了相关理论之后，接下来我们开始实践。那结合具体的例子呢，来将这些理论应用起来。在本文的例子中啊，我们使用了 inbound 的协商方式来创建 data channel 对象。下面我们就来一步一步操作，看看一个文本聊天应用是如何实现的。那第一步呢，是在页面上的每个按钮添加 onclick 事件。那具体的代码呢如文中所展示的这样。第二步是创建连接。用户在页面上点击 start 按钮的时候，会调用 connect server 方法。具体代码如文中所示。那从代码中呢可以看到 connect server 函数呢首先调用 io.connect 这个方法连接服务器，然后再根据服务器下发的消息做不同的处理。 如果下发的消息是 create 或者 join 的，那就调用 create connect 来创建 peer connection 对象。具体代码呢，如文中所展示这样。第三步呢，是创建 data channel 对象。当用户点击 call 按钮的时候，就会创建 data channel 并发送 offer。 好，具体代码呢也在文中做了展示。当一方创建了 data channel 且双方通讯交换了 STP 之后呢，他们就建立了连接。那当一方发送数据，那另一方呢，他的 on data channel 事件就被触发，也就会回掉 on data channel id 的函数。那通过这个函数呢，我们就可以获取到这与另一端通讯的这个 data channel 这个对象了。好，具体代码呢我们在文中也做了展示。那到这个时候，双方就可以通过 data channel 进行双向的聊天了。好，最后一步是数据的发送与接收。数据的发送非常简单，用户点击 send 按钮之后呢，文本就可以通过 data channel 传给远端了。而对于数据接收呢，可以通过 data channel 的 on message 事件来实现。该事件的触发会调用 receive message 方法，那我们通过这个方法的参数就可以获取到发送端发送的文本数据了。以上呢就是文本聊天的大体逻辑，具体代码可以到这个 git 上去获取。整体总结来说啊，本文我们结合了一个具体例子，实现文字聊天，向你详细介绍了如何使用 data channel 进行非音视频数据的传输。 data channel 的创建呢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默认的 inbound 的协商方式，另外一种是 out of band 的协商方式。在本文的这个例子的实践部分呢，我们主要应用的是第一种方式，但一般情况下我更推荐使用第二种方式，因为它更高效更简洁。另外在使用 data channel 时候呢，还需要注意这个两点。那第一点呢，是 data channel 对象的创建要在媒体协商之前创建，否则 Web27c 就会一直处于 connecting 这个状态，从而导致数据无法进行传输。那么第二点呢，是 data channel 对象呢是可以双向这个传输数据的，所以接收与发送，就是在一端的接收与发送，只使用一个 data channel 对象就可以了，不需要为发送和接收单独创建两个不同的 data channel。当然，本文只介绍了 data channel 的一种具体应用。那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可以自己实现其他的更有趣的实现。那今天我留给你的思考题是什么呢？就是 SCTP 协议是运行在 TCP 协议之上，还是运行在 UTP 协议之上？欢迎你在留言区与我分享你的想法，也欢迎你在留言区记录你的思考过程。感谢你的阅读。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对你有帮助的话，